江浙市职工服务中心将对全市机关企业单位的单身职工进行统计汇总，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请各单位认真组织本单位单身职工填写综合市职工服务中心单身职工登记表，真正解决广大单身职工的后顾之忧。报送地址：江浙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radio。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到达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停下自己的心声，给自己听，那黑夜那白来全部不在，那愤怒那梦梦都吹熄我的梦，是我剩下自己的心痛，能解释听，那黑夜那白来全部不在，那愤怒那梦梦都吹进我的梦，一道情歌怎样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只有自己哭不起，只有心的悲哀，不必靠近就知你的心，今夜也没在哪里，痛苦的哭泣天下情色与我心的悲哀， 伤害了你，不要去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他们根本没做什么让你成长。 让你成长的是你的反思和坚强，所以感谢自己和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就好了。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人，只有一句，我现在过得好得不得了。 思念就像是一场剧，泪水让它变得模糊，不再坚硬，因为它从来不曾回头，用尽所有的力气去让自己变得好。都说残酷到底，那就是温柔，所以我不说什么，可是你想听什么。 在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骗了我吗？转眼妈妈40多岁了，家里的爸爸头发掉的差不多了，看着当年结婚的照片，还是爸爸赚了。20岁的我向爸爸取经，他说这方面要胆大细心，时常不经意地问我有没有女神。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晓明和孙俪的合作，叫做《就算没有明天》，这是新上海滩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剧当中黄晓明抽烟的样子，比起梁朝伟的眼眸当中透出的深情，更多了很多的无奈。一起来听《就算没有明天》。 永远有多远，我心已疲倦，只叹缘太浅，梦不能圆， 再拥抱一遍，哪怕是瞬间，听歌的画面 会无缘。

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动力火车，叫做明天的明天的明天。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呢是动力火车的第二张专辑，流畅而且层层推进的旋律，由吉他 solo 担当的摇滚包装和硬朗的演唱，这三大法宝使得动力火车不至于陷入张宇式的苦男人情歌不能自拔，而风格多样的曲风呢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一起来听到动力火车带来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是什么时候呢？是大后天的意思吗？ 爱淹没了你，你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痛从没有说。如果你没有去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